么样？你 觉得够深入吗？ 哎，我觉得还只是走马观 走一走。 我觉得这个国家真的是值得大家好好的留出一个很长的假期去探索一下。 是吗？ 啊，欧洲的部分，欧洲去的多吗？欧洲的国家， 欧洲去的也不少了， 挺多的哈。你比较一下，随便拿一个国家跟克罗地亚比的话，它有什么出众的地方吗？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我觉得它整个的历史遗迹包括的它的一些自然风光跟别的国家还是不太一样的。今年克罗地亚特别火，哎，我觉得世界杯别的没火起来，然后 克罗地亚 一下子全火了， 全世界第二名。 并且我听那个克罗地亚这次接待我们的一个导游是一个 球迷， 是一个老奶奶，然后七十岁了， 导游70岁， 然后他是很多年前，他说他是40多年前就在北京生活了几年，然后他说今年不知怎么回事，说突然一下子这个中国的游客暴增，我觉得与这个世界杯有很大的关系， 是有很大的关系。对， 想想1980年老奶奶就在北京生活， 对，他说他对北京的印象，他说冬天的时候啊，我记得门口堆的全是大白菜，还有蜂窝煤， 对，他是留在那个年代的 胡同的记忆。 对， 那个有很多的人文的交流了啊。小平呢，现在让他稍微的休息10分钟，调整一下时差，对不对？稳定一下。先听我们节目组今天在介绍克罗地亚之前，为各位准备哪些新鲜好玩的路上资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高铁的事儿。现在京张高铁清华园隧道顺利贯通，听上去很神奇。 是的，昨天上午随着天佑号，天佑号盾构机刀盘徐徐破土而出，全长6.02公里的京张高铁清华园隧道，在安全穿越北京市城市核心区之后呢，顺利实现贯通， 非常的令人开心和激动的事儿哈。京张高铁清华园隧道是目前北京市内最大直径的盾构隧道，全线采用就是刚刚说的这个盾构法施工，也是国内位于城区穿越地层复杂、重要建筑物众多的单栋双线大直径盾构的隧道。该隧道的贯通呢，为2019年底京张高铁全线通车创造了完全必要有利的条件。 是的，非常的有必要啊！ 清华园， 哎呀，清华园听起来很让人神往啊， 很高级哈。 对， 我们说呢，很多人出去玩的时候喜欢选酒店、选民宿。今天我们了解一下，现在北京有76家精品的民宿申报等级评定是有一个良好的标准的啊。 对，这个民宿呢，现在也是越来越规范化，然后等级分明了啊。长城脚下的莲石山房，整体装修古朴轻奢，融入了老石器和旧门窗作为主元素，一步一景，清幽雅致。那成为了不少北京市民近郊旅游必打卡的新宠。而最近呢，这里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就是怀柔区旅游委组织的精品民宿评定专家。 刚刚这段特别像一个电视片的开场白，是特殊的客人， 对，特殊的客人， 对， 谁呢？揭开序幕。 对，这些专家干嘛呢？ 他们是对这个莲石山房的综合条件展开了一个评定，卫生间面积是否达到4平米啊？还有干湿是不是分离啊？是否具备亲子区、独立餐饮区等等硬性指标， 方方面面的啊。按照政策规定呢，被旅游行业主管部门评定为银宿级民宿、金宿级民宿的经营单位呢，符合相关条件是有奖励支持的 啊，还支持啊。 其中比如说银宿级民宿，一次奖励10万元人民币，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价钱稍微降低一下呢？ 是的，有关方面可以考虑一下啊。 对， 金宿级民宿一次性奖励12万啊。而自申请评定工作开始以来，怀柔地区共有76家精品民宿申报等级评定， 对， 截止是11月21号，区旅游委已组织专家展开了评定61家，现在一批金宿级、银宿级民宿即将挂牌营业。 是的，近年来呢，精品民宿在怀柔是蓬勃发展，而目前国家以及北京市均未出台民宿等级评定的相关标准。那为了进一步做好精品民宿的管理，同时做好培育奖励工作，我们制定了这个标准，也是想充分调动广大民宿主更好的去设计经营啊，咱们不能这个草草了事。 对， 那民宿的等级不是一劳永逸的，有效期是5年。那挂牌之后的精品民宿，我们也 也会明察暗访，发现不达标的我们马上扯牌。 明察暗访挺厉害的啊。 对，这是怀柔区刘副刘伟的副主任说的。 是的，现在看一下啊，现在怀柔区那部分的民宿呢大体分为三种经营模式。农民朋友自主经营，主要是农户利用自己的闲置房屋装修之后呢自行经营，自主管理，自负盈亏。还有就是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哈。还有就是比如说引入外来资本经营的，积极引导帮助部分知识界文化界的城市居民到这里来创业。这就是反正是多种模式并行，使得各类精品民宿快速涌现，也实现了当地农村农民的受益哈。 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嘛。 道道说了民宿价格的问题， 对， 我们来说说看。 好，这个民宿价格，精品民宿，咱们首先啊，在提高硬件设施的和服务质量的同时，价格真的是远高于普通民宿的旅游户。 是， 对，这个大家要记清楚。部分档次较高的民宿，一间房每晚价格可以高达2000元左右，而整院出租的房屋每晚可以高达6000元，客房的出租率也普遍是高于一般的民俗户哈。 对， 那今年11期间，像鱼塘、老木匠啊，老木匠咱们说过啊，还有瓦兰、永无香等精品民宿，客房平均出租率达到了100%。此外呢，精品民宿的发展在盘活闲置农宅，促进农民的就业增收，启发经营理念方面也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是的，其实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呢，是有非常好的装饰、装修、居住生活的环境， 它是有设计感的。 对，就是那个价格，希望可以合理的调整一下哈。 对，就是咱们价格也有分区嘛，就是你有这个精品民宿，但是也不要说剥夺那些就是乡村民宿的这样的一个 生存空间。 生存空间， 对， 没错。 第三条关注新疆的事儿哈，空中巴士挺让人向往的哈。新疆现在开通了空中巴士，助力当地冬季旅游。 新疆最北部的阿勒泰地区是最是著名的冬季旅游目的地。20日起呢，当地正式开通了多条空中巴士线路，游客搭乘小型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就可以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景区与景区之间实现低空观光和短途旅行了。 我曾经跟周驼聊天的时候，周驼曾经做过一个梦，就说就是比如他回一趟家呀，去一趟诊所啊，都是就是飞机拉过去的。 我的天哪，他是做了一个未来的梦吗？还是概念性的呢？ 看一下新疆方面啊，负责空中巴士项目的新疆阿勒泰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世科介绍说呢，杜世科介绍说，此次开通的空中巴士一共有4条航线，其中阿勒泰市喀纳斯景区，然后阿勒泰市雪乡横木喀纳斯景区、雪乡横木3条航线是由空客 H125 型的直升机直飞的。阿勒泰市和富蕴县，我们说过富蕴县啊。这个是国家5A级景区，航线是有一个叫做 KODIAK100 型飞机直飞的。 是的，另外呢，像这个阿勒泰地区的旅游局副局长也说了，说阿勒泰冬季旅游的重点景区长期存在交通方式单一、保障能力较弱等等短板，因为到冬天新疆雪还是挺大的，如果自驾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不方便的这个情况哈。那但是现在呢，开通了空中巴士，它也开创了当地的短途运输、低空观光等等新业态，大幅缩短了游客花在路上的时间，也有助于解决当地旅游业冬季休眠、途长旅短的问题。 是的，近年来呢，当地著名的景区喀纳斯、可可托海等景区竞争发展冬季的旅游。上一个雪季，就是2017年的雪季，阿勒泰地区接待的游客达到了226.68万人次，2018到2019雪季有望突破300万啊！ 加油加油！ 是的，这前三条是国内的信息哈， 没错。 后两条是国外的，第一条呢来自于澳大利亚方面的事情哈。澳大利亚呢是有非常长的海岸线哈， 对啊， 但是呢，大家游泳观光的时候小心在海洋深处生活的一些凶猛的鱼类侵袭我们的生活的事儿啊。 对，这个澳大利亚就发生了一件事儿啊，说鲨鱼袭人。 哎呦，连发鲨鱼袭人事件， 还连发，这鲨鱼怎么的了？是饿了吗？怎么突然间吃人了呢？ 对，想这个问题， 看看啊，这是一个据新华社的报道，澳大利亚东海岸和北海岸海域周末相继发生鲨鱼袭人事件，致2人重伤。一名24岁的男子17日在新南威尔士州7英里滩附近海域冲浪，结果遭到了鲨鱼袭击，让我想到那电影《沙滩》啊， 对， 是真的哈、该男子遭严重咬伤，大量出血，右臂受刺伤，你像鲨鱼那个牙。 是的，7英里滩是位于澳大利亚的东海岸，这个事发生之后就关闭了啊，当局呢正在调查这袭人鲨鱼的品种。 我们再回顾一下，刚刚是24岁的哈， 这 还有一个17岁的男孩，在18号第二天，澳大利亚北海岸区潜水叉鱼，叉鱼对，遭鲨鱼咬伤一只胳膊和一条腿。事发地点位于北领地区北部的阿纳姆地域的附近海域。 哦，对，这是两个月以来澳大利亚附近海域发生的第6和第7起鲨鱼袭人的事件了。除了鲨鱼袭击，澳大利亚南部塔斯马尼亚州附近的一个海域17日发生了一起疑似刺咬袭人的事件，一名42岁男子身亡。 挺严重的。 对，因为这个据说啊，这个刺咬生活在热带水域，受威胁的时候会利用尾部的刺去释放毒液，它极少会袭击人类。 就是方方面面的信息告诉我们，安全是第一位的。 是的。 还有就是生态的平衡。其实我们在冲浪的时候，或者在去叉鱼的时候，会影响到他们生活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会辐射他们周围很多公里的。 没准你把他的食物给叉走了，他一下生气了。 对对，所以说要保持生态平衡哈。我们老说那个法国是个非常令人向往的国家。 对。 也有很多的朋友，像旅游局的朋友小罗也说过，卢瓦尔湖地区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色呀、古堡啊、酒店的方面。 对，没错。 有一个主题告诉各位啊， 法国卢瓦尔河谷地区明年将推出文艺复兴500周年主题游。 19年、 这个就是文化历史加上美景的结合，相当的吸引人啊。达芬奇名垂千秋，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文艺复兴500周年的新闻发布会是在法国的驻华大使馆召开的。那据法旅局的介绍说，2019年标志着利奥纳多达芬奇在克洛吕斯城堡逝世500周年，以及香波堡这座王家城堡动工建造500周年，这都是很有历史纪念性意义啊。 我们了解一下，除了尽显法式浪漫情调和生活艺术的城堡和城堡的酒店之外，这个卢瓦尔河谷的大区拥有200多个接待游客的酒窖，以及110种具有当地代表性的传统美食，在香水及化妆品的创新与生产方面，在法国方面首屈一指。那在明年2019年呢，大区将向公众推出700多场纪念文艺复兴的特别策划活动，700多，每天2场。 哇 哦，以及多条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专属旅游线路，并通过像高科技数字的手段，将城堡的参观体验不断的升级，让游客在饱览美景的同时，重新体验那个时候文艺复兴运动追求不断创新的精神内核。 好棒好棒！ 这是5条信息， 对 各位播报完毕了哈。今天天气不错，阳光明媚，也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宗小皮星隆重登场。 好的。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伴着熟悉的这个狂想曲啊，演奏员特帅哈，西姆啊， 西姆， 我们要了解一下我们的听友是否去过克罗地亚。我们先来，我来读一条查数课的哈。 行， 他说目前啊，到过差不多40个国家旅行。你看人的人生履历宽度，总结一下小小的排名，是我自己的排名啊。自然风景排名前5，第一名智利，第二名冰岛，之后是新西兰、克罗地亚和秘鲁。美食排名前5，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秘鲁、泰国。好玩程度排名前5，日本、新西兰、美国、法国、智利。 是的，这是他个人的排名。 去地方挺多呀。 对，去的地方还真的是涵盖了这个 好几个州， 南北半球，亚欧非。 对， 是。好了，我们来看，我来读一个，叫做艾米丽，她说克罗地亚呢，第一站首都萨格勒布。 好。 对于喝酒聊天热情不减的克罗地亚人，随手一拍都是风景的老城区，圣母升天大教堂，不怕人的胖胖的鸽子群，是他们那儿鸽子都可胖了。 是。 在这里只要慢慢走，欣赏就好了。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叫做艾米丽的朋友。写的这留言啊，可以从宗小皮的微信的拍照的这些分享中可以看得到这些啊。 是的， 是的。再说一位，这叫做 Other， 他说是这里是杜布罗夫尼克， 跟各位介绍一下啊，高大的城墙，破旧的修道院，庄严的中世纪教堂，上下纵深的石阶长巷，高速好朋友们不限速啊！一会儿问小皮啊，沿途风景美丽，夜晚满天繁星，简直是克罗地亚最爱城市，并不想说 say goodbye。 对，杜布罗夫尼克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克罗地亚旅游网红 number one。 到底我们的小皮在这8-9天的时间在克罗地亚这个欧洲国家感受到了什么，我们要听听他好好说，掌声有请小皮。 欢迎小皮。 哎，刚才这个 有没有重合的地方？ 真的是 啊，有啊。 我觉得刚才他提到了杜布罗夫尼克 啊哈， 杜布罗夫尼克，我觉得现在只要是看过这个权力的游戏冰河之歌的 哦， 绝对是记得这个城市的。 就那个 这个城市，我觉得这个克罗地亚火与这个 有关系， 游 戏也有很强的关系，因为很多的场景都是在克罗地亚取景的。像杜布罗夫尼克，现在很多人一说他就说啊，君临城， 君临城， 因为君临城好多的景都是以这个杜布罗夫尼克为原型拍的。 哎，那你这次有没有去看一下他们？ 看了， 待几天在那边？ 在杜布罗夫尼克是待了2天，完整的这个时间。 其实你看，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喜欢程度，就通过他发朋友圈的频率就可以看得出来哈。 是的， 杜布罗夫尼克他发了大概有5-6篇的介绍。 哇， 你看他是不是喜欢？ 对，那只能说明杜布罗夫尼克这个城市元素非常 多。 对，其实，在今年这个因为世界杯这个克罗地亚这个让大家都熟悉了克罗地亚，知道有这个国家，知道这个他的一些旅游资源之前，杜布罗夫尼克在欧洲已经是一个网红城市，它非常火，欧洲人非常喜欢来这边，因为这儿整个是中世纪的那种城市，然后古城区保护的非常的好，在亚得里亚海的海岸边，就像你在看到的那个，你要是搜这个克罗地亚，你搜到的很多图片基本上都是这个杜布罗夫尼克的。 是欧洲人也看权力的游戏， 有一个五边形的一个古城，非常美的，在 五边形的 伸出海边去的那个，那就是杜布罗夫尼克 那个网红照片。 对 对， 平静的海，蓝绿色的，然后全是民居，是那块吗？ 伸出来一个 是那块吧？ 对对，蓝绿色的海非常的美， 是的， 阳光下是非常 平静， 非常平静。 这个我们看到8天呢，我们的小皮行程挺满的， 对， 然后他也是享受当地的美食和当地的人文。咱们是从首都开始，还是从这个网红城市开始说？你自己安排你的顺序， 可以按我的线路吧。 好，可以， 我觉得这样大家也可以有一个参考。 是的，是的。 好的，线路。 怎么来？先是飞到。 其实这个克罗地亚去的话，我觉得有2条线大家可以选。如果要是你第一次去的话，可以选我走的这条线。因为这是克罗地亚最经典的一条线。也是飞到这个它的首都这个萨格勒布之后，然后往西，然后走到它的亚得里亚海的海岸，沿着海岸一路往南走。这个是基本上是海岸城市， 惬意的， 非常惬意。 那这次你也是自驾对吧？ 对，这次我们是有这个也不是自驾，我们是有车，然后这小伙伴。然后一起走的。还有一条线呢是克罗地亚的内陆线，克罗地亚的那个呢就是没有海岸，但是也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 内陆线。 对，我觉得第一次去克罗地亚，大家可以不妨跟着我的这个步伐呢 走一走 这个海岸的，这个海岸风光非常美。去萨格勒布呢，现在目前呢没有直飞的这个航班，但是呢有一趟航班呢大家可以坐，就是土耳其航空，它经伊斯坦布尔转机有一趟，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可以飞到这个萨格勒布。萨格勒布呢，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的，走了这么多的这个欧洲的这个城市， 有比较是吧？ 对，有比较。首都也好，但是我觉得对这个萨格勒布的感觉挺好，因为它很小，腿着你就可以把这个古城走完了。 太好了，萨格勒布有古城， 特别喜欢这个。对，萨格勒布的这个上城区，他们那边是它的一个古城区。你基本上都可以溜达着，然后走一走，就可以把这个古城区走完了。 古城区这是那个就是走着走就可以 上城。 那它的下城呢？就整个城市还有其他的部分吗？ 下城是现代化的， 它是 现代化， 对，它也有这个现代化的这部分。但是我觉得，对咱们以这个旅行者来说，最吸引人的还是他的这个老城区， 那肯定的。 包括刚才那个读者的他那个听众的那个留言，他说的那个圣母升天大教堂，基本上是那边的地标性的建筑，你很远就能看到他那个哥特式的那个建筑，直冲云霄的那两个塔，非常明显。 你说腿儿就可以走，那大概多大这个城市？ 这我还是没法说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我觉得走的话， 溜达的话， 主要就是 一个钟啊，基本上好多的景点你都可以溜达，并且它的老城区的很多的景点都是集中在一起的。 太好了，我最喜欢这种。 挺好的。 然后萨格勒布，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网红的一个博物馆，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听说过，失恋博物馆就在萨格勒布。 哦，失恋 里边是有故事， 对，是 有故事， 是不是之前在那个微信号上看到过这个介绍？ 失恋博物馆。 然后那个就是好多人去投稿，哇哦的， 对对对， 写东西， 它的规模不大，但是它里边的那个。挺有趣的，他收集了很多世界各地的一些失恋的一些男女，然后 失恋物语 还有物品。 我印象中特别深的是，他那个展品中有一把斧子，我当时看了之后，我说这个斧子是什么？怎么回事？ 雷神去了呀！ 雷神说我也失恋了， 就是一把斧子。 对， 斧子有文字吗？木头有文字吗？还是 有？他失恋博物馆，我觉得他那个展品吧，你看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哎，这都是生活中的一些小物件嘛。 对对对。 但是最吸引人的是他的那个旁边的那个说明那个。故事 是 失恋故事，我觉得最有意思。 哎，斧子就写仨字儿，斧子上，斧柄棒上写仨字儿。 对， 算你狠。 他那斧子，我看他那个过程写的，其实是两个人分手的时候，有一个人说啊，这个门这个家具是我买的，然后另一个人就拿起一把斧子，就把那个家具一劈而为二，然后说这是你的一半，这是我的一半。其实 彻底彻底决裂了 啊！真的是彻底决裂了。我的天哪！我以为是什么呢？这把斧子，来送你一把斧子，代表福气。 失恋这个小博物馆，大概逛的话，多长时间可以感受 完？非常非常小 哦。 你不要把它期待的就是一个 很 大的博物馆，进去之后就跟咱们的一间屋子一样。 一间屋子。 对。 但是你读这些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对，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 时间的关系，对每个人都有一些大把的情感经历哈。 是。 克罗地亚这个那个首都有这样一个挺好玩的地方啊，下面还有好多有趣的部分。 结婚，请先帮我找一个好男人，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那天你不小心就变成女强人，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 榜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八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12:02:27，我们要继续跟着宗小皮走进克罗地亚。刚刚上半段结束的时候是个失恋博物馆哈， 是的，很有意思。 刚跟他聊呢，说这收费嘛，进门得收费道 啊，收费呀， 收费的是吧，小皮？ 收费多少钱呢？ 贵吗？当地货币？ 我忘记了，是别人付的。 哦，别人付的， 应该不是很贵，我觉得。 是吧？应该不贵。 反正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小博物馆，里面有万千心事，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有斧头的，有镰刀的。 镰刀。 有各种各种器件， 还有菜刀， 都希望呢，在克罗地亚这个充满阳光的国家，找到一个新鲜的感觉哈。其实我们说，哎，当地的货币是跟咱们人民币是一比一点多，稍微贵一点点啊，还挺好算的。 是稍微贵一点点，但差不太多。 是的， 差不太多。 萨格勒布除了这个失恋博物馆这个噱头之外，还有一些你记忆深刻的，比如说饮食啊、住宿啊什么的。 我想老城里面是不是也很热闹？ 对，萨格勒布其实大家熟悉的话，如果要搜这个照片的话，搜到的是他们的圣马可教堂，是很有名的，因为。圣马可教堂它的整个房顶啊是马赛克的那个如果要是大家搜一下的话就能搜到圣马可教堂 马赛克的 对对它的整个房顶是马赛克的然后他们那个很多的表演集会都是在这儿在这儿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要去这个萨格勒布市的话一定记得就把这个时间安排在周末的话可能会更热闹 有新的感觉 对周末在那个圣马可教堂前面会有他们的一些仪仗队的一些表演 哇 包括有一些在他们广场呢有一些穿着这个他们的民族服装的一些合唱队啊或者什么的有一些这种表演都会在周末出现 挺仪式感的 对所以说我当时这个发了这个朋友圈之后我有一个朋友之前去的这个萨格勒布然后立马就传了一张照片给我我说哎为什么我没看到他说因为你不是周末去的 周末 所以说就 周六周日两天 对周六周日他是周六周日的中午时间12点在那边有一个仪仗队的一个换岗仪式还是一个什么那个我觉得很值得去看一看 你看咱们节目的时间多么重要 对真的是你正好赶人家换岗 住的怎么样在这个首都住的话你们全程四星还是是什么 样的对对因为在欧洲的话很多五星有些标配比如说泳池什么之类的这都是必须他们的标配但是欧洲呢他们你大家知道欧洲好多酒店都很小的像我们这次住的很多的酒店其实呢它都是遗产酒店 遗产酒店 你不可能给你弄过什么 泳池什么的对 所以基本上全程住的都是四星并且在几个古城区住的时候都是住的那种遗产酒店非常有味道本身这个房子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这种 住在老城住在老房子里感受 一个首都的文化挺有意思 的。 对，然后从萨格勒布市，其实我先说一说我这个路线吧，大家可以记一下， 参考一下， 就是 好的 参考一下。比如说我们是从萨格勒布市，然后游览两三天之后，然后呢就往西到了这个亚得里亚海的海岸，然后可以从那个扎达尔，然后往南走，经过这个西贝尼克、特罗吉尔、斯普利特，最后到达这个杜布罗夫尼克。 好，让人 这是一个最经典的一个沿海的一个旅行线路 啊。这沿海的要经过这么多地方呢？ 对啊，并且经过的这些地方呢，很多地方它都有世界遗产，像克罗地亚有10处世界遗产，除了就是说有其他的就是欧洲好多国家联合申报的那种遗产，它自己独特的这个世界遗产呢，你在这路都可以走到。 哦， 你像我们走到了这个西贝尼克，其实我特别喜欢西贝尼克。 西贝尼克 镇 是个什么地方？ 是一个镇， 是卖面的， 卖面的。 油面。 说西油面。 也是他那个，他那个亚得里亚海海岸边的一个城市。我特别喜欢这个 海滨城。 看起来呢，对，他看起来呢，就是这个呢很小，包括我们住那个酒店也住在老城区，好像是在一个山头山坡上，并且这个小镇里边呢就是起起伏伏那种路。然后他们的保持着。还保持着那种中世纪的很多的原貌，大家知道这个克罗地亚他们是产石头的，他们的石材特别好，所以说整个的城市，你像这我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古城也好，他们都是这种石头城，全都是用石材是建造的这个城市。像西贝尼克，西贝尼克呢就是整个看起来有点凋敝，比如说有一天晚上我出去还出去溜了个弯，然后发觉那个胡同里就像迷宫一样，有些地方的他老房子可能已经成了废墟了，那个窗户都已经没有了，特别黑啊，走在里边呢，但是你在那里边 怎么感觉是恐怖片的开场？ 但是对我来说呢，我感觉哎特别有味道， 它神秘， 很神秘，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并且西贝尼克那边， 然后从那个没有 对啊 没有窗户，你来俩， 周鹏你怎么在这儿？你吓死了！ 我跟你说吧，不是你，我刚才听你们播报资讯的时候说，我跟周准那个梦啊，坐那个飞机 是 那个飞机的场景，其中有一块就是那个断瓦残垣的古城， 是吗？ 给你看一下我现在的手机屏保，这就是西贝尼克的那个巷子，然后 我们是黑屏， 黑屏 了，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这个， 哇，好漂亮！ 这个真的是中世纪复古了， 对，非常复古， 对， 暖黄的灯光，小金， 对，并且西贝尼克呢，他们有好多的要塞，我觉得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有一个 叫 帝国游戏，你玩的时候你会攻打互相的欧洲之间的， 是的。 他们有很多的要塞，在那个很多的有一处要塞还被列入了那个世界文化世界文化遗产，包括西贝尼克的这个老城，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它虽然这边呢，我觉得它还保持那种原貌，不像杜布罗夫尼克一样是一个很成熟的，大家都已经知道的很火的一个旅游城市。 对对对。 但是西贝尼克呢，这边呢，可能呢它比较原生态，所以我很喜欢这儿。 你看，又有这种原生态的古堡、断瓦残垣，还有什么海滨，还靠着沿海。我觉得这种城市既神秘又新鲜又有味道， 是的，而且 特别好逛。 就是刚才那一张图片简直太吸引人了，就那个灯光亮起的时候，那一种暖意就是无法去形容。 对，他那边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教堂叫圣詹姆斯大教堂。这个教堂非常有特点。他以他的这个教堂外面的那种雕塑闻名，就是如果你去了你会发觉这沿着他那个教堂周围有一边啊全是人头的雕塑，就是从那个教堂的墙里伸出一排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头，一个人头，一个人头，一个人头。 这些人头是有什么？就是它代表着什么人物吗？ 它其实代表着这个宗教里面的好多的人物形象。 历代。 但是呢，我觉得它的整个的面孔啊，包括它的保存的这种状态啊，非常的好。包括这个圣詹姆斯大教堂，它里面很有名的是它的洗礼堂，那个洗礼堂的整个顶部的那个雕刻非常的繁复。并且这个圣詹姆斯大教堂，它是以它的穹顶闻名的。之前它的建造者呢，其实是从意大利那边来的一个设计者和建造者，但是他那个穹顶呢，全部是个圆形的穹顶，全部用石头搭建，然后呢，石头与石头之间的那种接缝啊，它都不会漏雨的，接得非常的好， 所以说 足见当年的这个建造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了。 你看克罗地亚每个城市都有教堂，而且是沿海的城市都有海， 对， 这满足很多人 对。这个叫西贝什么？ 对， 西贝尼克。 西贝油面。 我差点说西贝油面。 西贝尼克。 对， 西贝尼克。并且大家一定要登上它西贝尼克的那个圣米歇尔那个要塞。等你登上这个要塞之后，一看哇，那个风景。 简直是太美了。 你给我们形容一下。 大家可以去我的微博上去看一下，我会发这个。 微博叫什么来着？ 宗小皮。 宗小皮， 搜一搜。 大家搜搜啊。 现在发了吗？这条微博？ 这条好像我人回来了，心还在那儿，微博还没发到。 是的，赶紧发，我要去看一下。 哦，我今天已经刚刚发了西贝尼克这个古城的街巷的一条微博， 来，马上搜。 是， 对。 哎，问问小皮，就是在刚你说的首都萨勒戈布和西贝尼克都是沿线的城市嘛？ 对，不是那个萨格勒布，它是内陆城市，它的首都是 起点， 首都是内陆城市。 就是消费来说， 对， 哪个更亲切一点？小古城更亲切一点啊？ 对，我觉得这边 啊， 凡是这种特别热门的旅行城市， 都会贵， 它会稍微贵一点。 对，哎，可是我突然间想到，那如果要是说没有车的话，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包车，怎么从萨格勒布去到西贝尼克呢？ 它有公共交通，包括有这个铁路，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你为了这个节省时间的话，还是包括这个行走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是包车会比较方便。 还有就是这个海岸线值得自驾，是不是？ 对对，并且 在当地包一个车也是可以的。 对，包车是可以的，不然的话你这个时间大部分都浪费在这个公共交通上面了。 那倒也是， 对对对， 是的。 然后从西贝尼克，我觉得刚才漏掉了一个西贝尼克，之前呢是我们先去的扎达尔 ， 扎达尔呢最有 名的。很多人说过扎达尔， 对， 扎达尔最有名的是它的海风琴。 海风琴， 对，世界独一无二的海风琴， 对不对？ 对，在那儿看日落，然后他那个海风琴其实就是在海边那个台阶里边啊，他那个台阶里边是有孔的，孔里边埋设了一些有点像我们教堂的那个管风琴的那个管道，铺设了那个管道，所以说呢，当那个海风一吹的时候呢，它整个管道呢就会发出那种轰鸣的低沉的那种轰鸣的声音，就非常的好听。那种声音非常好， 录视频了吧？你看录了吧？ 我录了，并且这个我也发了这个微博了，大家可以去看看。它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海风琴。 明年就好了，每周三大家可以看看视频，听听管风琴到底是什么样子，看一看。 是的，是的， 对，可以听听那个海风琴的声音。对对。 扎达尔， 这是扎达尔，并且扎达尔呢，它那边有一个这个很多的这个古罗马的一些遗迹，包括那些教堂，包括 意大利 古城里四处你都可以看到它一些罗马柱啊，然后罗马的一些。食材啊，散落在这个古城区。 我们的女主播道道已经打开 了 张小皮的微博， 是的， 休息一下， 这个是西贝尼克老城，哇，这个老城全都是石头建筑，而且是那种灰白色的， 对， 但是它那就整个它是，现在时下特别流行的装修艺术，在石头墙里面凿一个小孔啊，一个小天窗，然后它都是那个有十字架的那种。 对， 并且道道，你有没有注意？你看它老城里边的这个窗户非常 是绿色的。 它不光是有绿色，它有好多这个其他的颜色的，非常好看。 对，真的是非常好看。而且哇，这个树是怎么长到了石头墙里？ 对。哎，你看到那个教堂的那个钟的底色是什么颜色了吗？ 钟的底色，我看一下， 第 几张？ 我看第二张。 第二张钟的底色，哦，是 粉 色 的， 对，粉色的钟。 哎，我觉得这个欧洲像克罗地亚，他们真的是特别会搭这个颜色。 对， 就是石头的颜色是这种灰白色的，但是他们的其他的，比如说在上面镶的钟啊、窗户啊，有黄色的、蓝色的、绿色的、红色的，都非常的好看， 而且全部都是做旧的那种， 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哈，非常清晰。 西贝尼克老城太棒了，有一个就是彩色的红蓝配色的自行车镶嵌在石头缝里。真的，你看，就是我觉得这简直就是艺术品，谁想到的啊？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这是西贝尼克，我看完图片之后，强烈建议大家。 处处是景色。 如果要是让我来选择，我这次行程中我最喜欢、最有感觉的，我就是非常喜欢西贝尼克。 西贝尼克， 西贝尼克待的时间久吗？ 不久，我们在那儿就基本上一天 一天的 时间住了一晚。 哦，好啊，哎，就是先说到西贝尼克了，咱们前三站过去之后呢，说说当地的饮食的结构。看到你发的图片，饮食很漂亮。 哎，饮食真的让我出乎意料。我之前我以为这个克罗地亚可能在饮上我没有过多的期待， 简简单单， 没想到我们这一趟我们也特别会选择，然后我们走的还吃了几家米其林的星级餐厅，整个的这个餐厅的环境啊，包括它的整个的料理啊，这个特色啊，我觉得都还是挺明显的。因为这边的跟 亚大利亚海风格， 对，亚大利亚吃海鲜很不错的， 亚大利亚海的海鲜 什么样的风格？那个海鲜，看到的生蚝，我看到 大盘 的生蚝， 那个生蚝啊， 对对对， 龙虾呀、啊， 对， 然后这个就是鱼啊什么之类的，并且那边非常有特色的是他们的那个墨鱼饭 哦， 你看到我朋友圈有一个吗？我们在萨格勒布的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去了一个地方。 上了一大盘子的海鲜饭，猛一看端上了一盆垃圾，然后黑乎乎的。 垃圾是什么？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像淘垃圾的一样，在里面扎一夹子，哇，一个大的鱿鱼，一个大的虾 埋在里头， 埋在里头。但是它因为 掏垃圾桶一样，来 真好。 哎， 虽然是看到饱了，虽然是看上去特别的不好看，因为整个是它有墨鱼汁嘛，所以整个是黑颜色。 味道怎么样？ 但是味道非常的好，非常的赞。 西班牙饭我吃过，它跟那个海鲜饭有， 有点像那个西班牙海鲜饭， 有一项。 但是我在西班牙， 但是它里边是有蔬菜的，它有蔬菜啊，有贝类啊，有虾啊，有鱿鱼啊。 我觉得就是因为吃那个西班牙海鲜饭，它那墨鱼的就感觉有点黏，然后味道不是很淡，就是。味道不是很咸， 它那个米硬吗？ 对，这块是什么样的？ 不是很 还行哈、啊、哦。克罗地亚海鲜饭， 克罗地亚的海鲜饭， 包括它那边的生蚝，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嗯， 其实因为克罗地亚最早，你像它原来的时候，它跟意大利一样，它都是属于那个罗马帝国的那个领域嘛。 嗯嗯。 所以说，它那边的餐饮很多地方就跟那个意大利有一些有印象，包括大家知道那个我很喜欢吃那个卡帕丘，就是那个生的那个牛肉片生的，然后上面再放上那个芝士片，底下是铺上一层沙拉。 哇， 他们做的都很正宗的。都很好吃， 生牛肉沙拉， 生牛肉、 芝 士和沙拉，是沙拉酱吗？还是？ 卡帕丘是一种那个意大利的，就是。它一个独特的菜式， 好的， 大家 用餐环境也很讲究。然后呢，刚刚我在直播之前问的小皮，物价的水准跟北京差不太多，是吧？ 对，差不多 啊。 对，可能比北京稍稍贵一点 点，它比其他的欧洲城市要便宜， 便宜多了， 便宜多了。尤其是，我觉得比北欧真的是便宜太多了。 北欧 这个是没法比的， 高高在上，食物链顶端。 对，食物链顶端说没有办法，谁让我们物资贫乏呢？ 看了一个这个鲱鱼罐头的视频拍摄，他们当地人还挺爱吃这味儿的，加。很多的东西还有蔬菜混合在一起咬着吃，在海边吃鲱鱼， 对，很多人不是也要挑战一下，结果 吃着香， 没想到那个 就跟臭豆腐一样嘛。 对，很臭的 饮食习惯很奇怪， 下次把这外国人弄咱们北京来，让他喝酸豆汁， 对不对？ 对呀，然后那个吃点臭豆腐啊， 是麻豆腐， 臭咸蛋什么的， 臭咸蛋松花蛋， 反正一个地方有这个饮食的结构哈。 对啊，接着再往下说，其实过了这个西贝尼克之后，下一站的就是特罗吉尔。 特罗吉尔。 再往下呢是斯普利特。其实这个像这个西贝尼克、特罗吉尔、斯普利特这三个都是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是类似吗？ 对，他们的古城看起来有一些类似，尤其是这个特罗吉尔跟西贝尼克的这个古城啊， 有点像， 都是那个巷子很窄，然后是这种高大的这种石头的建筑的这种， 特适合拍照。 但是呢，特罗吉尔呢，如果要是你从高处放个无人机，你看会非常的漂亮，因为它那个古城区是伸出这个海来，有一边的是连着这个海岸，另一边的整个是突向这个海边的海里的，所以说它那个整个的轮廓会非常的漂亮， 延伸感更好， 对，延伸感会更好。特罗吉尔呢这边呢还有一个海边的一个军事要塞城堡也非常的漂亮， 海边的， 对，重点说一说斯普利特。我觉得斯普利特大家去了以后肯定很喜欢，这儿的整个的感觉太不一样了。 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这里面也是重要的这个《权力的游戏》的一个拍摄地，它里边有一个罗马时期留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建筑，叫戴克里先宫。戴克里先呢，他是曾经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皇帝，他是等于从退下王位来之后呢，他就住在了这个斯普利特，并且在这儿盖了一个戴克里先宫。戴克里先宫后来呢，它上面的很多的建筑呢，是从整个的这个十几世纪，然后到现在，它是不停的有旧的有新的，然后都掺杂在一起。戴克里先宫的地下呢，它有一个地下的一个宫殿，那个地下的宫殿大家看《权力的游戏》就知道，那是龙妈放龙的地方，就是龙妈的那个龙藏的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在这个地方拍的。 天哪！ 并且最好玩的是，戴克里先宫它底下的这个底下的这个宫殿之所以保存的这么完好，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罗马帝国之后，之后他们被别人攻占了之后，他底下变成了一个化粪池。所以我们当时开玩笑说啊，我们现在在一个大粪坑里， 保存的好，因为化粪池嘛。 对， 他 因为他作为了，因为他底下是一个地下宫殿嘛，他上面是很多的居民的住的一些楼 下水道， 然后很多人就把那个什么那个全都排到了底下，底下就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化粪池。正因为这样，他在二战时期，包括在其他时期，他都保存的非常完好。 还真的是 现在进去空气很清新吧？ 嗯，空气很清新，但是它里边还保留了，有它里边为了特意为当让 有些功能性的装置是吗？ 对，它没有，它有一个角落里还保留了，就是那个当时的就是那个成堆的那个粪便，但是它已经有点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都，因为他们当时往里放粪便的时候，他们都是加石灰的 哦， 所以说呢，它是就是避免这个，对，它也避免这个细菌啊或者一些传染病啊之类的，它会掺入这个东西， 我以为它会。放那个仿真的便便玩偶，然后放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不是不是，那个是真的。然后呢，并且在当时特别好玩的时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我们在那个底下游览的时候，突然看见了一个公共厕所，哎，我们说这绝对是粪坑中的粪坑， 对，真的是粪坑中的粪坑。 公共厕所，你发现多亏是个化粪池， 粪坑中的那个战斗坑。 对， 但是它地上的那个建筑感觉非常的好，因为它那个建筑是从罗马时期一直到后来，这么多年保存的非常的完好，并且它那个街巷走进去之后，你会发觉它那个地面的石头都已经磨得铮亮铮亮的，这么多年，并且它里面也像是也是像迷宫一样，包括有教堂也好，包括有戴克里先，就是那个皇帝最早的他那个坟墓是一个圆形的坟墓，但是后来改成了一个教堂，那个古朴的那种感觉，那种历史感还有那种时间的感觉真的是非常奇特。 反正听小皮综上所述这些内容哈，我觉得克罗地亚是一个很有形态的城市结构的一个，每个城市都非常漂亮。 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这三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哈，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就是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老城。 嗯， 对 对，然后就是迷失一下。 你刚才说迷失那些巷道啊，什么那几只路很窄，那是居民区，不是商贸区，就是单纯的居民区是吧？照的那些照片。 对，它因为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嘛，世界文化遗产要求就是必须要原生态的保留原来的那种状态，包括里边有一些居民还在里面生活。 那他们也有，比如说菜市场啊、大集市啊、 小集市什么的都有吗？ 小咖啡馆、小餐厅 有，但是呢，就是不是在那个古城的区域。你像那个。你像萨格勒布很有名的有一个景点，就是它的菜市场，大家去萨格勒布的时候可能就会去它有一个露天市场，那个也是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所以说逛这些老城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就是黄昏的时候啊，或者刚刚开始这个 清晨的时候 啊，清晨时候是没人，拍照是特别合适。 对对对， 但是你要是逛街的话，我觉得就是晚上的时候那种感觉会非常好，那个灯光刚刚亮起来，然后在那种昏暗的灯光下走到那个， 真的是昏黄的 那种时间感会特别的好， 凝重又有仪式感哈。 对，刚才说到了这几个古城，他们的那个老城的特点是它那个巷道是不规则的，就是弯弯曲曲。你像你刚才看到我这个桌面的这个屏保，这个它就是一个三岔口。但是呢，有一个老城我觉得是非常的规整的，就是克罗地亚的明珠，也是被誉为这个亚德里亚海的这个明珠，就是杜布 罗夫尼克。 罗夫尼克， 对，杜布罗夫尼克的整个的街巷呢，它整个的是非常规则的，又直，然后有点像那个棋盘格的那种感觉，然后杜布罗夫尼克 国旗的样子， 对对，我们知道这最早的时候，克罗地亚它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嘛，它巴尔干半岛，当时那个南斯拉夫最早的时候。他们内战的时候，这个杜布罗夫尼克他曾经被轰炸过，但是后来呢又整个翻修啊，又整个建好了。杜布罗夫尼克呢，我觉得他整个的感觉跟前面那几个古城呢又有点不太一样，一是它的规模，二是它的整个形态，我觉得简直是太美了。杜布罗夫尼克旁边呢有一个山，大家如果要是坐那个轨道，上到那个山顶整个往下看的话，那个古城的形态啊，包括那个景色绝对是太美了。它得益于有这个山靠着它，你可以更好的欣赏到这个古城的这个景色， 真美啊， 真美啊！ 想吧，你想象那种感觉。 对啊，杜布罗夫尼克这个绝对是。 它杜布罗夫尼克是建于公元七世纪嘛？但是从那从公元七世纪到现在，包括公元包括十四世纪、十五世纪很多的，包括中世纪的很多的建筑都保留的非常的好，也是一座石头城。 我觉得克罗地亚整个国家就会给人带来一种非常复古的感觉。 对， 因为它本身就是有很多的历史遗迹， 很有格局感， 再加上现在他们注重保护，所以就把以前的留下来，然后新建的那些呢又是单独成片的， 对， 所以说也不会互相影响。 就这趟行程当中，比如说这几个城市串联的时候，有中国的面孔多吗？你看到有吗？ 到了杜布罗夫尼克的时候就能 见到 就多了一些。其他地方呢，像在西贝尼克，我觉得还是日本人、韩国人比较多 哦， 并且我们去的话，经常这个其他的小孩见到我们打招呼都用日语。 你可还能可以想象到，就是其实他们的那种印象还停留在早期日本刚刚 到来的 日本人刚刚开始在全世界旅游的时候留下的那种印象。 因为日本的游客确实比我们要先行一步，他们很喜欢去探索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嗯，对。问一下，还有大概两分钟的时间哈，这些地方因为有非常好的建筑物、复古中古的那个城堡，到了晚上又那么昏黄，晚上时候整个城市的那个感觉是暖暖的、静静的，对不对？ 对， 不喧闹哈。 不喧闹，像杜布罗夫尼克也是这样的，因为去那儿的很多是旅行团嘛。旅行团白天逛完了，然后他就又撤出这个地方了。我们住是住在那个杜布罗夫尼克古城旁边，我们晚上就可以随意进去去逛，那时候就人就很少了。 哎，他晚上那个天黑的晚吗？ 天黑的比较早， 比较早。 我印象中好像是5点多都已经黑了。 那晚上这段时间怎么度过呢？就回酒店了是吗？ 晚上我们会在古城里然后闲逛，并且我觉得有一点好，它与其他欧洲城市不一样。欧洲城市有时候早早的6、7点的时候，那个商店全都关门了， 还开着。 哎，这边还都开着。还不错， 真的是还不错。 包括我们在西贝尼克的时候，晚上10点了，那个商店很多都开着， 晚上10点 都可以逛一逛，对，就很正常，不像其他的欧洲城市。 太棒了， 这一点 又 不错， 可以。然后可以到小馆去吃点东西， 对啊，喝喝啤酒啊， 喝酒， 对， 闲适一下，然后再逛一逛，我觉得好棒啊。 明珠，克罗地亚非常适合19年去感受感受就好。季节性，你觉得哪个月份去比较好？ 其实是4到9月份是 4到9月份 最佳的 比较好的。其实像欧洲的话，欧洲的旅游旺季是8月份，到8月份的时候，欧洲的整个的酒店的价格啊，包括这个什么都会涨价。 4月份去吧。 对，8月份也赶上我们的暑期呢。 不过我觉得我这个10月份是去也是不错的，11月、11月， 对， 因为它到了秋天，那边的整个叶子也都变黄了，有些景色也挺 漂亮的。 我觉得其实欧洲4月份、4、5月份应该是也比较好。 对 对，虽然说它那个花还没完全开，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时间已经还有20秒钟了， 对， 非常感谢小皮精彩的克罗地亚分享， 谢谢小皮， 谢谢大家，谢谢。 时间有限哈，下次咱们再来，下次的时候争取地月堂没有了 啊！对，分享的更加精彩。 克罗地亚有必要去打打卡了，朋友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